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以我所知，好似嗱，譬如除咗大家乐咧，仲有中原地产系咪都系你哋个伙伴定点啊？有方有帮手啊？ 有。 点同地产有乜关系咧？ 佢其實中原地產咧就支持咗我哋好多年。 哦，係。 係啊，阿施生啊。 係係施明星先生，好有心嘅係。 係啊，好有心啊！佢我諗係2010年嘅時候，佢已經即係已經捐錢俾我哋㗎啦。咁同埋佢自己又會覺得真係唔好嘥咗啲植物啊嘛。 係係。 佢亦都非常支持呢個概念嘅。咁所以佢一路都支持啦。咁中原地產咧就佢哋公司咧其實亦都有另外一啲嘅計劃同我哋一齊做緊嘅，譬如係一啲嘅教育性嘅活動，係啦，咁佢咧就會即係揾我哋機構啦，食得好咧，去到佢哋公司嗰度咧做一啲嘅推廣嘅計劃，譬如咧係教佢哋啲員工點樣樣去利用廚餘咧做而家都好興嘅。就叫做將啲廚餘咧轉化為一啲嘅堆肥啦、種嘢啦， 哦，係堆肥， 係啦，咁或者咧係變為果醬啦， 哦， 係啦，咁就即係盡量咧係減少廢物。 嗯嗯嗯， 系啦，咁呢啲咧就喺佢哋嘅公司里边会做嘅嘢。咁佢喺公司里边咧就系令到佢哋嘅员工咧一齐参与。咁所以咧佢哋员工咧亦都好明白食得好啦。咁我见到佢哋其实都好多同事咧都成为我哋嘅月捐者噶。 啊、哦，非常好，真系好难得嗬。嗱、啊，另外一样我想问一下啦，嗱，头先讲翻嗰个政府扮演角色啦。咁啊，除咗话啊，而家咧其实佢就都全力支持啦吓，虽然就唔系话百分百四分三咁。但係咧，其實近年我哋都好多時喺嚇、啊、周圍都睇到啊，特別係啲巴士啊嗰啲都攞就整一個 大 眼係嘛，個頭又大，眼又大，但係個身好細嘅嚇，啲、啊、其實都幾醜樣下嘅。咁、啊、但係當然我明白佢背後概念就係叫做眼闊 肚窄， 肚窄啊嘛，佢係按照我哋平時即係廣東人呢個俗語嚟設計出嚟噶嘛，係嘛，咁所以佢咪就係個眼就大一大好闊，咁啊個身個肚咧就好窄咁解啦，係嘛，咁佢嗰個叫做大嘥鬼啦，咁其實我想知道其實嗰大嘥鬼同埋你哋呢個咁嘅計劃係咪有啲大家即係並進定點樣 synergy 定點㗎？係 啊，一定係啦嚇，咁其實即係政府即係環保署咧，自從真係2013年開始咧，即係嗰個概念係。越嚟越轉變咗，覺得咧即係捐贈食物係一個方法，係去減少廚餘嘅。係覺得咧即係人要珍惜食物嘅，係要減少廚餘。因為我 雙贏添啦， 係 一方面減少廚餘，咁另一方面又唔係環保署，可能係社會福利署係嘛？但係即係話可以幫到有需要嘅人。 係啦，係啦。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喺即係。2013年嘅時候咧，就做咗一個叫做惜食督導委員會。 哦，惜食冇錯啦，就係珍惜嘅惜。係 啦， 唔係話我哋哇啲人個嘴好刁，要惜食。頭先講咪黑紅路啊嗰啲唔係。 係啦，唔係 珍惜嘅惜，惜食。 珍惜嘅惜。係啦，咁啊惜食督導委員會，咁所以咧變咗即係佢喺嗰個呢個概念底下咧，係即係集結到更加多嘅社會力量啦，去支持呢個減廢啊，同埋珍惜食物。嘅概念。 哇，咁即係都幾成功啦吓，頭先我都講呢個係一個移風易俗㗎嘛吓，即係唔容易嘅。咁但係因為如果有咗政府出手，當然佢個資源就真係大過我哋民間好多好多倍啦，係咪？咁就即係兩樣大家一齊做呢，就當然係事半而功倍啦。 係啦，所以其實真係我哋如果有啲即係覺得自己啱嘅嘢呢，就死推政府 冇錯啦，呢度亦都好呼籲啊，好多特別係啲年輕人喎。唉，即係總之就好似你話原本嗰個15歲㗎咋係咪？ 係 啊，英國嗰個嗬，係啊。即係你認為係啱嘅嘢咧，其實唔緊要嘅。當然你唔一定第一次你就成功嚇、啊，可能甚至經過好多次嘅挫敗都唔頂係嘛。但係其實唔緊要，就堅持你嘅理念嚇、啊，到頭來咧都會有成功嘅。好啦，但係另外又知道咧，好似你哋又揾到一位即係好出名嘅歌手。就其實做你哋嗰個代言人定點樣啊？係咪啊？可唔可以講下？ 係啊，咁咧我哋就好開心啦，就阿謝安琪， 哦係， 係啦，咁咧佢就做咗我哋嘅代言人，咁其實佢都做咗都有成3年㗎啦， 係係係， 嚇，咁 點解咧？好似好困難喎、啊！喂，接觸個咁大明星係咪啊？ 係咯係咯， 咁出名嘅歌星， 好叻喎！你哋 好叻喎！點知原來唔係啊？其實我哋就咁樣樣問下佢嘅啫。佢就話 yes 咯， 係咁啊，跟住佢係有心人啦，最緊要就係有心人 啦。 咁但有時又唔係嘅喎，有心人都即係我以前有時搞活動都想接觸啲藝人，但係問題你要過佢經理人嗰關嘅噃。 嗱，其實咧就話得説回來啦，咁啊 K 個老公咧就係、 是、啊係啦， 張繼聰啦，係咪？咁啊張繼聰其實佢本身都係食素嘅。 哦，係素食。 咁佢咧就曾經咧就嚟過我哋大埔個 centre 㗎。 哦，係。 係啊，跟我哋一起去收菜啊，同埋跟住咧又翻嚟同我哋一起煮嘢食添咁。 系系系系。 系啊，煮嘢食啊，派俾啲即系老人家咁样。 哦，非常好啊，真系。 系啦、啊，咁所以唔知系咪咁啦，咁、所以我哋一问佢嘅时候， 一问佢就 OK 啦。 系啦、啊， 咁即系而家咧，佢就系咪又会有拍咗啲宣传短片定点啊？ 系啊，佢其实每次嘅即系新年啊，或者系中秋节啊，咁佢都会拍，帮我哋拍宣传短片嘅、因为咧头先阿海话斋，总言之过时过节啦。喺呢個資本主義嘅社會就係浪費啊啦，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喺呢啲咁嘅大時大節嘅時候咧，更加會呼籲啲人咧要珍惜食物，適可而止啦，唔使大，唔使搞到咁大噶咁咯。 係係係，但係講真咧，其實我覺得。你哋已經有成五六年嘅努力啦，咁、又有盛食啊，而家食得好啊，又有大嘥鬼咁樣咧，我都感覺到個轉變嘅。特別係咧，啲人去食飯咧，係真係食剩咧，係會攞走呢樣嘢咧， 係 多咗好多， 多咗好多， 係嘛？以前嚟講咧，啲人覺得有冇搞錯啊？好寒酸喎、啊，好肉酸啊，係咪啊？你食剩咪食剩咯，咁又要同人哋攞帶翻屋企，有啲咧即係。即係講講得難聽啲，我冇冇我帶翻屋企喂狗嘅啫，咁啊係嘛？咁啊好虛偽啦係嘛？ 係啊！ 但係其實咁啊邊嚟喂狗啊？咁啊嗰啲仲係食得嘅嘢嚟㗎嘛？ 仲係食得。 我咧其實就一路咁多年嚟，我就堅持咧，即係食剩就盡量帶走嘅。咁啊最先咧，其實太太都嫌麻煩嘅。咁但係咧，佢而家基本上都好支持嘅。咁、而且我覺得即係唔淨止自己啊，即係睇下放眼身邊咧，都真係開始多咗好多啲乜人 嚇、 即係去出去食飯咧，食剩啲人係即係正所謂麵包。不紅心不跳地咁樣就係帶走，咁但係仲有啲更好嘅咧，我識得有朋友更好啦，就係話喂，你帶走都要攞個盒，嗰、那個盒啊又係膠嘅，或者發泡膠諸如此類，又係浪又係呢、這個破壞環境，即係製造垃圾啊嘛，所以咧我識得有啲朋友直情咧，佢去親街咧都帶住個飯盒嘅。 嗯， 系嘛，即系佢就系自己私伙嘅，用完可以再用，用完可以再用嘅。哇，呢啲啊真系好嘢啦吓， 好嘢 吓。咁我哋呢样嘢真系更加要，更加要呼吁嘅，系嘛。嗯， 因为环境始终咧都系即系大家一齐要珍惜嘅嘢咯。 咁但係另外咧，仲有一樣咧，我就聽聞，其實我都係知啲唔知啲啦嚇。即係我喺我老友阿 Ringo 嗰聽係啊，你哋係咪有一個叫三 L 嘅？ 系啊，三 L 啊， 系一个构思系点样嚟？嗱，我哋一阵间可能都唔够时间，我哋休息一阵，但系你讲少少先啊。 好啊，嗱，咁其实咧就如果减费嗰啲啦，咁通常咧啲人都系讲三 R 啊，即 系咯，系啦，就系 reduce、reuse、recycle， 系啦，咁咧就其实 三 L。 呢、這個即係呢個三 R 咧，就係我哋盤古初開嘅時候用。係 啊係啊， 但係用下用下嘅時候，發覺都唔夠啦。 嗯嗯。嚇、 咁於是咧，我哋就進步，係啦，就改咗三 L 啦。係係係。係啦 ，L 即係 low waste。 哦 ，low waste 即係少 減費。 減費。 減費啦，總之就減費。 係啦、，low carbon footprint。 哦，即係話嗰個碳足印啦，低碳啊，我哋而家叫低碳。 係啦 ，local network。 哦 ，local 即係本地嘅。 本即係互助嘅社區。 互助，我哋中文叫互助係咪啊？社區嘅互助，哦，好有意思。咁而家我哋就係要真係提倡呢、這個三個觀念，就係三 L 嘅。係 啊。 第一就係盡量係少 減費先。 啊，個廢物製造出嚟。第二咧就係喺個過程入面盡量係要低碳嘅。 低碳同埋咧就要喺個社區裏邊。 嗯 再生係啦，咁唔知有冇多啲時間去解釋下？ 可以講少少先。 哦，好啊，好啊。咁咧就減費就好容易明白啦，因為我哋已經係盡量減緊唔好啲嘢抌咗落去堆填區度啦， 係 啦。咁其實即係而家即係。越減嘅時候咧，越嚟越多嘅公司咧，係抄到佢哋嘅食物 係捐咗出嚟嘅。 嗯嗯嗯。嚇， 所以你頭先講話移風易俗啦，咁亦都係開始好多嘅就算係超級市場咧，都開始多咗有呢個概念，要捐啲食物出嚟，所以係減咗廢噶啦。 嗯嗯。 咁你低碳啊？因為 低碳呢個咧，可能我哋時間唔好夠，但係咧講翻頭先你講個超級市場咧，好似前嗰排就係法國通過一條法例，係 啊， 係嘛？哇，非常好啊，真係， 好啊， 就係話所有超級市場咧，你即係每日係啦，即係多咗出嚟嗰啲食物咧，唔能夠當垃圾抌咗。 係， 哇！你話如果我哋香港有一日能夠推動呢樣就好啦， 就真係發達咯。 好，嗱，咁我哋或者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繼續。 好。